作茧破身的在意，回家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外来的奇迹记，将你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攻击，自卑的心理四年来戴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怀疑，莫名其妙的怀疑，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怀疑，莫名其妙的怀疑，不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会因你而真实， 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乐享生活。最近呢，有一条最新的资讯呢，可以说是触动了大家的神经，因为这个床垫价格呢，将会继续领涨家具市场。其实这个家具建材市场呢，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普遍的涨潮，而床垫的板块以整体 5% 到 10% 的涨幅领涨整个家具市场。业内人士称与原材料中这个海绵价格涨幅最大有关系，而记者呢也经过走访发现，床垫行业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高端品牌推出新品变相调高价格，继续推高整体的行情。 眼恋着我和你擦身而过，就这样地球又转了几周，键盘上的晚安。 经过走访之后发现，不少家具卖场的床垫品牌明显增加，原来经营家具的大品牌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自己的床垫子，或者是引进国外的一些床垫品牌。而业内人士分析，床垫呢是家具市场中最为热的品类，一是因为消费市场对于床垫的要求和价格的接受能力不断的提升，二是床垫行业的利润很可观。在最新一轮的家具的涨价潮中，床垫的价格率先领涨，涨幅在 5% 到 10%， 而这波涨幅呢由材料市场的上涨引发，其中价格涨幅最大的材料是海绵，而家具中床垫使用的海绵最多，同样使用较多海绵的沙发板块价格也有很大的增长，个别大品牌的涨幅甚至于达到了 20%。 只习惯退缩，站在原地看着你往前走，伸出了手却又说不出口，你的执着你的温柔脑海不断冲动，眼恋着我和你擦身而过，就这样地球又转了几周，键盘上的晚安，留下的早安，该怎么顺其自然，你从容拦阻了我的茫然，我的勇气在这瞬间点燃，为你勇敢，为你变得强悍，为你学会沉淡，为你把温柔 会承担，陪你把未来走完，谈笑会从此变得勇敢，路途很长我不投降，脆弱总是习惯退缩，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停留，留在你的身边陪你生活。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而实际上床垫价格的上涨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据了解从2010年起国内的床垫市场就启动了涨价模式，价格平均在每年都有 5% 左右的涨幅。而高端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零售价从原先的3000到8000元大步的跨入8000到15000之间，很多的进口品牌起步价都在10000块钱左右，而终端品牌的起步价在3000元左右。这种行业格局的变化与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关系不大，主要是与消费升级趋势和市场容量的增大关系要更加的密切。而高端市场也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未来的争夺战和行业的增长点会出现在定制市场和细分市场这两个市场上。过去的床垫呢都是标准化生产的，而现在的消费者呢更加注重差异化，所以量身定制的线路是未来的总的趋势。除此之外呢，细分市场的需求量也在增加，比如说像老年公寓啊、月子中心这样的一些市场，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老年护理和儿童专用的床垫也在市场上占有了很大的份额。而另外一个方面，床垫市场的目标消费人群已经从60后、70后转为了80后到90后，所以说这两个阶层对于床垫的要求是更加的高。而接下来的趋势呢，我们也看得出来，可以说床垫会继续的涨价。您家里面需要买床垫吗？如果需要的话呢，就不妨抓紧时间去买一个吧，因为可能未来啊，这个价格会越来越贵。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在这一节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装修以及装饰方面的一些风格。其实说起来，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会选择现代简约的风格，因为这种风格呢，又美观大气，而且呢，又不用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打理，并且装修费用也可以省下来一部分，可以说是既美观又实用。但是其实很多人，大家并不知道这个所谓的简约风格到底应当怎么样设计，或者说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简约风格。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来告诉给各位，到底什么样的风格才是年轻人最为喜欢的简约风格，而这个简约风格又有哪些地方是我们需要来进行注意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简约风格的设计。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 首先呀，这个简约的风格呢，设计有几个要素。比如说第一点是空间就要简约，虽然空间很简约，但是色彩呢就必须要变得很跳跃，像苹果绿，还有深蓝，还有大红，或者是纯黄等这样一些高纯度的色彩，要大量的运用，大胆而灵活。这种大胆而灵活的色彩使用呢，不单是对简约风格的一种遵循，也是一种个性的展示。另外呢，这个金属呢是工业化社会的一个产物，也是体现简约风格最为有力的手段。各种不同造型的金属灯都是现代简约派的一些代表作品。所以说您家里面如果说是简约化的风格，没有几个漂亮的金属灯那是不行的。除此之外呀，这个简约风格呢还非常强调这个功能性的设计，比如线条一定要简约和流畅，色彩对比一定要强烈，这一点是现代家具风格的一个主要的特点。除此之外，大量的使用一些钢化玻璃还有不锈钢等一些新型材料作为辅材，也是现代简约风格的家具常见的装饰手法，能够带给人一种前卫不受约束的感觉。由于这个线条很简单，装饰的元素少，所以说现代风格的家居啊，需要完美的软装来进行配合，才能够彰显出美感。例如这个沙发呢要靠床垫，餐桌呢需要靠餐桌布，床呢需要靠窗帘和床单来进行陪衬。所以说软装到位是现代家居风格中最为重要的关键点之一。 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简约风格。其实呢，简约风格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需要来了解的。 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疼痛委屈的展示就伤。 比如说我们不大的房子里面，没有必要为了彰显阔绰而购置一些体积较大的一些物品，相反呢，应该是把生活所必须的东西才要来购买，以不占面积、折叠和多功能为主。另外呢，颜色虽然说选择一定要大胆，但是也一定要慎重。比如说白亮光系列的一些家具啊，这种独特的白色光泽呢，可以使家具更加的时尚，具有非常好的一个美观性。但是呢，在配饰上就一定要除了白色和黑色为主的色调之外，再搭配上一些灰色呀，或者是亮绿色，或者是大红色作为点缀，这样才可以营造出一种前卫和时尚的感觉。 归家不再惊慌，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的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一路闻来月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我们可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顺劣太字典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一出高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手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超级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另外呢，这个简约的背后啊，也体现出一种现在的消费观。这种现代的消费观就是要告诉给各位，我们要注重健康和时尚，注重合理节约、科学消费。比如说很多华丽的一些装修或者是一些装饰，完全在现代风格中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现代简约的风格装修的时候，就可以摒弃掉那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很华丽的一些装饰，这样才会体现出来这种纯粹的简约风格。 全世界潮汐，我想与你更靠近。 虽然说这个简约风格呢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但是呢目前仍然保持着非常猛的势头，特别符合年轻人的一些生活需求。所以建议各位，如果说您年纪比较轻的话，不妨把自己的家庭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如果说你有什么家装建材家居电器的一切的疑问，或者是想了解的知识呢，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四点钟关注我们的乐享生活。当然同时您也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这个月呢是喜悦的月啊，就可以跟我们的乐享生活来留言了。 不能看不出，无法找到新的自由。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平台上有一个新的朋友，叫做朝气伊森。朝气伊森给我们发来留言说，他想问一问啊，如何让自己家里面浴室的柜子不发霉？诶，到底怎么样可以做到呢？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朝气的伊森，很少有人会在这个浴室里面放柜子。我想可能你们家的这个浴室呢，一定是面积特别的大，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浴室会有一个洗脸池，一般可能是这个洗脸池的下面啊，会是一个这个柜子，可以放一些东西。但是可能很多人都只会放一些，比如说洗衣粉啊、肥皂啊，或者是一些洗漱用品的一些大件放在里面。但是呢，这个柜子确实是比较容易发霉。那今天既然你问到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您来解答一下。今天呢，我们告诉你六种方法，你可以看一看哪种更加适合你自己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阻绝水汽渗透。一般来说，这个浴室里面有 50% 的湿气啊来自于地面，透过入墙手法的浴柜设计，可以有效的避免底部直接吸潮的问题，同时呢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咱们的空间。不过这种情况下可能用的家庭会比较少，因为你要把这个墙掏一个洞进去放东西的话，可能你的这个墙体的厚度不一定够，而且呢可能你后期还要增加很多的工程量，所以呢这只是一种参考。另外呢是要使用一些防水材料，往往呢咱们家里面这个浴室空间这个面积都不是很大，可以说很难做到完全的干湿分离。因此在这个时候啊，你的浴室柜子的挑选上一定要挑选那些复合型的板材，因为这种板材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好的防水性。所以建议各位，这个如果要防霉的话，防潮的话，你的浴室的柜子最好选用的是复合型的板材。当然第三条啊，你还可以提供一个那种消音缓冲的橡胶的封边。这种封边呢一般是在这个门片与柜体衔接的一个部分，安装上具有防撞功能的一个橡胶的边条，它除了可以降低这个关门的声响，防止这个门跟柜体的这个相撞，同时呢也可以将这个水汽隔绝在这个柜体之外。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秋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好，我们继续回来，继续为我们的这位热心的网友啊，朝气的伊森来讲一讲，到底怎么样使得这个浴室柜可以防潮。还有一招就是我们要增加一些可以抗腐蚀抗锈的五金配件，比如说有一些胶条或者滑轨，您就可以选择那些耐腐蚀抗锈的一些材料。因为如果它们生锈的话呢，肯定会影响到一个密封的效果，所以说选择那些耐腐蚀的五金配件，比如说一些铝制的配件，或者是一些纯度很高的不锈钢配件，这样都可以使得这个浴柜的使用寿命延长，同时也可以很少的隔绝水汽，防止发霉。 你看不到 接下来还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会比较的实用啊，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柜子的底部放上一些防水的铝箔。哎，这铝箔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咱们很多人吸的这个香烟的这个香烟纸里面的那层包的这个纸，这个就是铝箔。我们可以把这个铝箔呢放到这个柜子的底部铺上一层，它可以有效的使得这个水蒸气啊跟我们的柜子进行一个隔离，特别是可以使得地面的一些水蒸气没有办法到柜子内部，所以呢这个防水铝箔是非常好的一种东西。 管多难守护你身旁，狂风暴雨我也会为你护航，让你可以坚定飞行。 另外呢，还可以在这个排水管道的附近呢，增加一个侧漏的底板。增加一个侧漏底板之后呢，就会使得你的这个水直接的进入污水管道，而且呢，可以有效的阻止冷凝水从板材的边缘侵入到你的这个柜子里面。所以增加一个排水管道的一个侧漏的底板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手段。好了，希望这六招啊，可以帮助你在这个浴室柜的这个防潮和防发霉方面带来一定的帮助。当然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家装问题，也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给我们乐享生活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我用倔强筑一道墙，我的伪装，请你原谅。变心的我，在你身旁，送着你去远洋，笑着说一句，原来忘了忧伤，肆意去疯狂。不管多难守护你身旁，狂风暴雨我也会为你呼喊，让你可以坚定飞向它。隐形的我陪你一起闯，路途遥远，请你别彷徨。风浪再大，我也会为你遮挡。就算有天被你遗忘，忘了忧伤，肆意去疯狂。不管多难守护你身旁，狂风暴雨我也会为你呼喊，让你可以坚定飞向它。隐形的我陪你一起闯，路途遥远，请你别彷徨。风浪再大，我也会为就算有天被你遗忘。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比较适合春天的木地板的装修。哎，这个春天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装修的热季，很多人都会选择在春季进行装修，因为在这个时候既是工人体力最为充沛的时候，同时也是更加利于我们各个板材的一些功能的发挥。就比如说这个装修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板的颜色应当如何来搭配呢？其实目前一些充满着春的气息的一些家具特别的适合在春天进行装修，比如说这个酒红色的地板啊，在春天就很多人来进行选购。这个颜色的地板呢，可以使得你的空间更加的大气和更加的尊贵，而且如果您使用的是纯实木的地板的话呢，也会使得您的这个地板呢具有更加强的稳定性。另外呢，这个白蜡木的地板呢也非常的好，因为它的这个质地呢非常的细腻，而且这个纹理呢也感觉非常的错落有致，很均匀。这种地板的立体感和自然性都非常的强烈，比如说配合这个木材的纹理和手工打磨出来的一个浮雕的工艺，像青花瓷一般立体生动，从而呢也可以带给您家里面的空间一种独特的艺术气质。所以说您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白蜡木地板。 Truth be told, I don't care what they think. I got someone who is lying in my bed right next to me. Yeah, she love, love, loves me. Love, love, loves me. Someone else, someone lesser than you. Love, love, love me better.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讲一讲这个地板的花色的选择啊。其实这个拼花地板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关注过啊，这个地板呢也不错，因为它是一种深与浅、明与暗两种木材、两种颜色、两种纹理的一个巧妙的融合，可以说这种融合呢是这两年才新兴起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呢，您真的铺在家里面之后呢，也会有一种非常强的设计感，而且呢可以展现出家里面一种时尚、大方和高贵的风格，所以呢，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拼花地板。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 另外呢，这个橡木地板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橡木呢，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质地，承载着很多的一些文化内涵，而且呢，它有一个独特的山形的纹理，这种纹理呢，可以展现出一种稳重的气质，比较符合一些年龄偏大的朋友啊。当然，这种地板的稳定性也非常的好，它也有一种这个凹凸不平的一个浮雕的感觉，它这个立体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强，同时也有很强的一个装饰感，所以说年龄偏大的朋友，您不妨去考虑一下这个橡木的地板。当然，这个橡木地板的价格呢也是不便宜的。 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 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呢，我们跟各位说的是这个关于春天您选购地板的一些推荐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种，像这个橡木地板呢，还有这个拼花地板，还有白拉木地板，还有这个酒红色地板，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呢，再跟各位来介绍一种叫做桃花心木。可以说桃花心木的地板，光从名字呢就感觉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其实呢，这是自古以来咱们都特别钟爱的顶级板材之一。在几百年以来，很多咱们这个皇室都会用这个桃花心木来做宫殿的一些地板和家具，所以说这个地板的材质呢也是特别的名贵，当然它的价格呢也是不便宜，所以说您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啊。如果说您不差钱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桃花心木的地板，一定会让您眼前一亮的。好了，说了这么多的地板，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当然，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具、家居、建材和装修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想了解的内容，都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给我们乐享生活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样的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watching Ultra Live, presented by UMF TV.